敬请网友留意，好多讲一次啊，涉及呢个北亚及成人情节， 其实重口味嘅， 重口味嘅，因为今集咧点解会咁重口味咧？今日翻到嚟啦，历史启示录嘅第四集嘅第二节啦，历史花柳嘅面面睇啊， 系 啊，有我荣少， 系有我一拔。 系啦，今日毛头啊唔喺度啊 ，Albert 就负责顶一顶呢个位，但其实同 Albert 做都好开心，我都啊，好啦，头先咧上一节咧就讲开咧好多唔同嘅性病嘅记载啦，因为花柳病啊嘛吓，今日记载咗好多种，成五六种啊，即系大家翻睇翻上一节啦吓，咁但系咧今集咧今节咧 重点要讲， 重点要讲一种啦，因为点解咧追杀伤系最劲嘅， 古代性病之王啊， 系啦就系、是、梅毒啦，咁点样咁劲咧？咁阿 Albert 就讲讲啦， 好嘅嗱， 第一幅图先，一路出第一幅图先，系啦， 好啦嗱，咁性病嗱咁梅毒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好严重嘅性病啦，佢咧其实历程咧。是有三个期，即有三期嘅，佢嘅病发有三期。第一期咧就比较浅啦，系性器官咧或者皮肤咧会出现一啲唔痕啦、唔痛嘅溃疡。咁男性咧就好容易察觉嘅，女性咧就可能咧就会喺隐藏喺阴道里边啦。咁就要经过医生咧检查先发现到嘅。无论你医唔医都好啦，喺第一期嘅时间咧，溃疡咧都会喺一段时间里边咧自动愈合啦。咁但系病菌咧。就会亦都隐藏咗喺身体里面嘅， 系啦，最恐怖的地方就系佢自己会好翻啊嘛，系啦， 你以为系湿碎小嘢嚟， 你以为暗疮嚟嘅咋？你见一粒呢啲，仲要自己好翻，咁谂住，哎呀呢批热气啦，打多两个边炉，或者可能整多两个 BBQ， 或者系食啲野嘢，清大嘢， 可能都会。 食少啲薯片。O K， 一包二包系。 哎呀，唔好讲呢啲啊！第二张相唔该，系好啦，第二期啦，讲讲啦。 好，第二期咧，嗱，就可能会喺数星期后咧，病菌咧就会扩散至全身。 嗯，突然惊。 系啦，就令到病人咧产生咧好似发烧啊、疲倦啊，但系又会有一啲唔痕唔痛嘅红斑出现喺皮肤度啦。咁咧淋巴咧亦都会咧可能会肿胀啦，有一啲咁样嘅病征嘅。但系你如果完全唔理佢咧，咁啲病征咧亦都会随住时间咧逐渐咁消失，可能会慢过第一期咁消失嘅，系啦，咁又会 last 长少少啦。咁咧病情咧，如果进入隐性期咧，梅毒咧嘅隐性期咧，其实系可以长可以短，亦都系比较长嘅。病人咧喺呢个隐性期里边咧系完全咧系冇病征嘅，可以只有验血，唯有验血咧，你先会知道自己咧系染有梅毒嘅。其实嗰啲斑啊， 系嗱呢个最恐怖嘅地方咧，你见到发烧啊、疲倦啊。咁跟住你一定咧喺古代嚟讲，执两剂药啦，或者叫做 清补凉就 OK 啦， 整两碗凉茶啦，你广东人啦，咁跟住又好翻，其实就唔系好翻，佢自己愈合咗。咁、那个愈合咧，其实只不过佢嗰个病毒咧 再隐藏， 嗰病菌系咪病毒？病菌喺身体入边，只不过咧系冇再爆发出嚟做啲骚扰性嘅病征，但其实咧佢已经入咗去噶啦。如果以古代嚟讲咧，并未有呢、這个青霉素啊，或者有好多嘅抗生素嘅出现嘅时候， 尼西林 咧咩606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基本上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嘅， 亦都冇得搞添。 系啦，好，第三幅图啊， 系。嗱、这、呢个咧就系第三期嘅梅毒，亦都系晚期梅毒啦。我哋叫晚期梅毒咧，喺可能喺几年或者系几十年后先出现嘅，即系头先所讲嘅隐性期之后，嘅数十年先出现都有机会嘅。病菌咧就会影响而家呢个期，而家呢个时候咧，可能病菌就会影响我哋嘅心血管啦，同埋脑部啦。最重要系脑部会造成失明啦，各种残障啦，即系可能断，可能跛手跛脚啦， 烂手烂脚啦， 精神病。甚至会死亡 因为上脑啊嘛，啲人话梅毒上脑咧就会搞到个人疏疏地咁 啊，癫痫啊嗰啲都 系啊，系啦，即系发人吊啦， 好， 第四幅图啊， 系。 嗱呢一啲咧就係咧，頭先我哋頭一二三幅圖咧，就是、大家見到咧嗰啲梅毒發病 係 啦，一二三期啦。咁呢、這個咧就係咧嗰個人死咗之後，死亡之後啦，跟住 後來掘出嘅遺體咧，都好明顯見到咧梅毒個病菌咧侵襲到個頭殼咧，都可以係有啲咁大嘅痕跡喺度嘅。 骨絡都侵蝕埋嘅。 骨骼應該當。 骨骼係所以 我俾人骨絡，我試過有一次俾人哋。 被人打 被人串冇被人打 骨骼 骨骼好 返返嚟先。好啦。 佢可以侵蚀到呢个咁坚硬嘅骨头咧，你证明呢只病毒都几犀利。 呢只病菌都几劲啊！咁好啦，咁我哋啊去一去我哋嘅历史案例啦。好，整张五 A 嚟睇下先。 嗱呢一个咧有名嘅音乐家叫舒伯特啊。阿舒伯特咧，喺奥地利嘅著名嘅作曲家嚟噶，佢系古典主义音乐最后一位嘅巨匠啊。咁佢咧嗱，好可惜啦，呢啲自古伟人就多风流。 系 咁佢咧，其实佢好年轻就已经唔喺度噶啦。佢喺唔喺度之前咧，佢创作咗咧600首歌同18部歌劇嘅。咁好啦， 好密、哦， 好密。因为点解阿 Albert 觉得密咧？就因为佢系31岁已经唔喺度。 系 我当你12岁， 系真系天才中嘅天才对音乐嚟。 系啊，我当你12岁识得作曲咧，咁你得20年时间，600首你咪除咯，咁咪1年作成30首啊，即系每一个月起码交2手半課啊。 现代曲咧就比较易作嘅，因为你有电脑啊，有好多嘢嘅，但系古典乐咧就难咯。 系啦，因为咧其实 Albert 都识得作曲嘅，所以我点解会攞个音乐家嚟问一问佢咧？喂，咁天才嗱。大家都講到梅毒咁恐怖，會有潛伏期啊，又會影響會死啦。咁可能講31歲、20幾歲已經發現咗自己有啲咁嘅病啦。咁不停咁醫，但到最尾都係可能醫治係失敗啦。 因為決定係喺在於佢哋嗰個年代啦，真係醫學唔昌明啦。 好啊，佢係5B 啊， 係啦。 嗱，当年咧，你见到中世纪嘅欧洲咧，即系可能系14、15世纪嘅时候咧嘅欧洲咧，其实个卫生状况都比较差嘅。你见到就算有人咧瞓咗条街度死咗嘅话咧，都唔会话即时清理嘅。其实我首先唔好讲话梅毒咁容易入侵到个身体先啦。咁你就算其他病菌咧，都好容易会透过空气或者喺个街道上面传播到嘅。 系啊， 冇错。咁点解会咁容易有呢啲病毒咧？相对就因为可能卫生条件已经好差啦，个人嘅抵抗力好低啦，再加上呢一啲嘅佢哋唔检点嘅一啲性行为咧， 就好容易濑嘢啦， 系好容易濑嘢啦。好啦，好啦，好，跟住再去第六幅图啊，这个就 出名啦 ，Albert 要讲讲啦，这个 咧嗱就系叫做同治帝啦， 系啦 嗱，咁同治帝咧，佢咧据呢个正史记载咧，佢系死于天花嘅。不过喺民间咧有好多唔系正史啦，叫我哋叫野史咧，就记载咧有其实有好多证据添啊。其实佢系死于梅毒嘅。 系啦，因为咧当日咧阿慈禧咧为咗即系呢个我讲呢个系野史啦。 系啦， 为咗掩饰佢系死于 性病嘅关系。 你知啦，大佬你嗰阵时 皇室唔可以 皇权为重啊嘛，你皇帝搞啲咁嘅嘢，佢因为。同埋再加上咧，成个清朝嘅宗室咧，好多嘅位皇帝咧系曾经感染过天花嘅，好似以前阿康熙都曾经试过感染天花好翻啦。咁对于佢哋嚟讲咧，如果你系讲系天花嘅话咧，咁就 容易接受。 再加上咧。点解我话系梅毒嘅机会率高咧？就因为佢哋个御医咧帮佢医嘅时候咧，其实佢嗰啲疮系出现啲好臭嘅水啊脓出嚟嘅，咁嗰啲像病症咧， 病症就唔似天花， 唔似天花嘅。佢都讲过，当年都讲过话，咦？慈禧太后呢个应该唔系天花嚟嘅，应该系其他嘢嚟。 但系太后坚持。 系啦，太后就唔理，我一定要用天花嘅方法去医啦。好啦，我讲咗佢点钉啦，咁其实系点解会染到啲咁嘅病啊？ 据呢个野史记载咧，就真系好似还珠格格啦，就系咧同治帝咧婚后咧，佢咧竟然系独自咧瞓喺乾清宫，就冇呢个皇后咧去同佢一齐嘅。咁咧，佢个里边嗰啲太监啊或者宠臣咧，就未经同意之下咧，就引诱佢啊微服私行啊。 哦，微服私行 系啦，体察民情啊。 第七幅图啊， 系啦， 系。 佢去體察民情嘅，咁點解微服又要體察民情？體察咩民情呢？原來就係民女嘅情懷啦，民情就係民女嘅情懷。 啊，OK， 係啦，就即係尋花問柳啦。咁到最尾梗係染上咗梅毒啦，係啦。咁呢個就比較合理嘅猜測嚟嘅。 係啊，因為最令人真係好難接受一樣嘢咧，就係佢係18歲就唔喺度噶啦。 诶，咁啊潜伏期好短，佢就潮好短啦。 可能佢身体状况又不佳咧。 啊，咁啊系。 咁啊，即系呢一样嘢，即系咩啦？嗰啲咩名咩嗰阵时咩北京咩八大胡同啊，嗰啲专门系有啲寻花问柳 嘅地方啦。 系 啦，系咪先？咁你大佬啊，你慈禧又夹硬要用天花嘅嘢嘅治疗方法嚟医佢，咁啊死 Q 咗，好正常嘅事。 其中一样嘢咧，我点解会话咧？佢好大机会因为死于呢啲咁嘅花柳病咧，就因为咧，当佢即系 传出嚟话好似感唔到呢啲病之后咧吓，慈禧曾经试过落令下命令咧，叫啲官员啊，即系叫啲朝廷嗰啲衙差啊，成啊，即系扫八大胡同嗰啲咁嘅 地方啦， 地方嘅啲 系扫王啊， 扫王系啊，我谂紧个咩好词嘅，系啦，扫王就扫啲妓院嘅，即系由呢度睇到咧，你无啦啦搞啲咁嘅嘢咧，咁就好明显咧就。呢啲咁嘅妓院得罪咗呢、這个系啦皇室啦吓系啦系啦好啦咁讲完啲皇帝嘢又讲下啲西方皇帝嘢咯好第八幅图啊嗱呢一个咧话个装甲喺度好型呢个咧就叫做路易十五啊法国皇帝啊咁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咧咁啊路易十六啊比较出名啲啦断头台啦咁十五咧其实佢都好出名嘅出名在乜嘢咧风流。系啦， 咁佢都几靓仔嘅，咁就网友 听闻好似试过一次过咧，宠幸五姊妹，吓、嗰五姊妹咧就首先要家姐，跟住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个都俾佢宠幸晒嘅。但系咧， 同一时间， 分开唔同嘅时段， 分开嘅， 系啦，系啦。 哦，咁我哋古代咧，有阵时娶啲姊姊妹妹都有嘅， 系啦，系啦，咁咧。但最紧要一样嘢咧，呢个法国皇帝咧，佢就好多人都以为佢都系死于天花嘅。 哦，同我哋中国皇帝一样， 系啦，系啦，系啦，但其实咧，就听闻佢就应该系死于呢个性病，应该系梅毒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咧死咗之后咧，其实你正常咧一个皇帝咧就应该系风光大状啦，系咪？ 当然啦， 佢就唔系嘅，佢咧就系、是、清晨时分咧就偷偷地咧就落葬咗喺个圣殿入边嘅， 秘密落葬。 系啦，咁咧仲要佢落葬嘅时候咧，系秘密之余咧，仲要揾一个咧好厚嘅金属棺材咧，原制棺材系吸住佢嘅， 即系与别不同嘅棺材。 系啦，咁吸住佢之后咧，就等到佢咧感觉上咧系完全密封嘅。 特别的棺材吸特别的佢。 系啦，系啦，好啦，跟住点解会觉得佢会有呢一个 待遇咧？ 性病咧，就因为会惊佢传染咧，一来啦，二来咧就系咧佢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佢落葬咗之后咧，数年之间啦，十几廿年啦，跟住就法国大革命就开始爆发啦，系啦，咁爆发嘅时候咧。咁嗰啲你知啦，嗰啲巴黎公社啊， 嗰啲 革命分子啦，嗰啲就去掘佢，你知啦，針對皇權就掘翻去 要鞭屍啦， 嗰啲就係啦，即係叫做侮辱佢哋啦，啲皇室成員啦，點知一拎出嚟咧，佢諗住咧，都穩陣，佢諗住鑿開個窿睇咩環境先，一鑿開嗰個棺材窿，哇，臭到嘔啊！系啊，成个圣殿嗰度，哇，臭到不得了！跟住再打开个棺材睇入边咧，变为咗一滩血水啊！即系其实唔系话变咗白骨，系一啲溶溶烂烂嘅红色嘅血水啊！所以其实证明佢系因为呢啲咁嘅性病或者啲咁嘅病毒而死咧， 就机会好大啦， 机会好大，好高，好高啦，系啦，系啦，好啊！去埋嗰个咩？第九啊， 第九啊！ 嗱呢个咧就 系靓女， 系啦，即系呢个就冯柏道尔夫人啊。听闻咧，佢呢个夫人咧，其实都几咩下 嘅， 几索得嚟咧，仲 都几淫乱嘅， 几淫乱下嘅。咁、呢个夫人曾经有宠幸过呢个夫人啦，跟住但其实咧，听闻呢个夫人咧都系死于呢个性病嘅， 即 系 有机会系佢传翻嚟 嘅。究竟佢传俾呢个夫人啦，同夫人传俾佢咧，就不得而知啦。呢一样嘢啦，吓好啦，我哋又去一个重头戏啦，第十啊，唔该。 哇！咦， 好型仔喎，型仔喎。嗱、 這個， 如果整呢幅相咧，戴副眼镜咧，咁型仔咧，咁大家 靓仔过你喎。 靓仔过顶噶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大家如果唔知嘅话咧，有一个普通嘅相，其实呢个系鼎鼎有名嘅蒋公忠正啊， 蒋介石， 蒋介石， 蒋介石先生。 喂，咁啊，点解又会讲下蒋介石咧？阿 诶，原要 即系关女士， 即系可能佢都系其中一员系嘛？ 讲开呢个性命，代表面面睇啊嘛，咁又古又有金啦。佢喂佢咩环境啊？ 佢咧就应该系染上咗呢、這个淋病啊嘛，系嘛？ 系啦，淋病或者梅毒，其实咧一路以嚟咧都冇人系有喺合 好 喺正史上面冇记载，应该咁讲。 O、okay, K， 即系唔系太肯定啊？ 系啦，但就知道系舐咗嘢，但舐咗边一嘢咧？咁我哋大家都要再发掘啦。佢喺日记入边都话自己生过性病嘅。好啦，咁其实咧，佢当日咧，佢你知啦，佢之未娶呢、這个宋美龄之前咧，佢之前都有几咁妻，就佢 咁靓仔就应该系多啲嘅。 好啊，嗱，佢去十一啦。系啦，嗱，佢从军嘅时候个样啦，呢、這个咧就系阿陈洁如啦。咁好啦，咁佢就 有个记载咧，就曾经试过咧，去揾一个叫黄医生咧，就喺鼓浪屿嘅，即系鼓浪屿即系潮州附近啦。咁就医治呢个性病嘅。咁又有人话佢咧，因为佢生过呢个梅毒咧、就搞到咧佢后来就不育嘅，就净系生咗个仔。咁又问题又嚟啦。 咁第二好似系咪有多个仔？ 两个仔嘅，长经国长卫国啊，咁系啦。总之咧，而家我哋有资料显示咧、其实其中一个仔系唔系佢生嘅。 哦， 系啦，唔系佢生就 系收养啊，定系 应该系啲老友啊，跟住又同一个女性啊，长工啲，我哋 益佢嘅， 唔讲咁多啦吓。咁咧，总之咧，然后长工都濑个嘢嘅，咁、 okay、 就搞到佢就，因为其实咧，正常临病你头先上一节讲过啦，你咁痛嘅话咧， 就应该好容易发现去搞嘅。 同埋你就唔会蹲得耐嘅，因为痛啊嘛，咁你可能十零日你就即刻要谂办法打针食药啦。好啦，开去十二张图啊，嗱好啦，咁跟住咧，但系就你如果系梅毒嘅话咧，因为隐藏性高啊嘛，咁变咗可能就真系中咗呢啲嘢啦吓。好，咁呢一只咧系乜嘢嚟噶啦？ 呢只咧嗱，大家可以侧边睇到咧，叫做606啊。 系啦 嘅一隻药啦，就叫内 兰氏抗毒精。 系啦，佢有个另外一個名叫内服606嘅。咁咧呢隻药咧就系以前啦，就系攞嚟医梅毒嘅，系一个比较有效嘅一个药品啦。 系啦， 系啦，咁系正式咧系一种化合物嚟嘅。系啦，咁就系以前嘅一啲医生啦，就佢用不同嘅一啲嘅元素化合物啦，嚟对梅毒嘅病菌咧嚟到咧试验，睇下佢边一只嘅一个嘅元素可以杀到佢。咁发现咧第606号啊， 系 就对佢有反应，同埋可以杀到佢嘅， 压抑到佢系嘛？ 系啦系啦， 好嗱，翻嚟先啦。好嗱，讲下掌工咧，即系近代少少啦。咁我哋又试下讲下咧，究竟古代咧用啲乜嘢嘅疗法咧去治疗呢个呢啲咁嘅花柳病啦？ 即系现代嗱，如果佢真系阿掌工真系医咧，应该系都系打呢只606噶啦。理论上 掌工都用过系嘛？ 系啦。咁我哋古代阿掌工呢个606未出之前系用咩嘅咧？ 系啦，好可以去呢个13啊。嗱，呢一个咧幅图咧就见到咧有啲人咧 查紧嘢， 揸住啲药水咁样嘅，而瞓喺张床嗰个，当然呢个系病患者啦， 系 当然呢个系梅毒，起码二期之后啦，甚至乎三期啦，成身生晒嘢啦。嗱，呢一个咧就叫做癫酒疗法啊。咁癫酒疗法咧喺古代嘅西方，即系唔好话古代啦，十五世纪之后咧就比较通用嘅，因为简单啲。佢首先咧就将啲癫酒咧。搽喺个患者嗰啲伤口上面，咁癫酒大家都知系消毒噶嘛， 系咯， 但系梅毒喺入边发出嚟嘅， 所以就去唔到再深 入。系啦，冇错啦，即系你冇一个针药啊，又或者内服嘅后果咧，咁其实就相对 冇乜用嘅， 即系呢个就作用不大噶。好啊，好，再去14A 啊。嗱呢一个就经典啦，嗱呢一个咧， 芬兰嘅芬兰肉咁， 芬兰肉，唔系我觉得似酷刑啊，其实，但其实大家唔好误会啊，呢个系一个治疗嘅一个方法嚟嘅。 好嘅， 咁咧呢个咧就有名噶啦，叫做汗蒸疗法，又名叫做水银疗法啊。嗱，点解叫汗蒸疗法咧？其实佢就坐喺个箱入边，一个箱啦，个箱系张凳嘅，佢下边咧就不停咁煲热一啲嘢咧，就除咗个头露出之外咧，咁嗰啲蒸上嚟嘅蒸汽咧就会包围咗全个身去焗佢嘅。咁但系呢啲系咩蒸汽嚟噶？ 呢个咧嗱，应该就系水银疗法啦。你讲咁即系水银嘅气体啦。 系啦，水银气体即系红，我哋个红啊， 系好毒噶呢样， 好毒嘅。咁佢系嗰个头突出嚟啦，下边点火一路烧烧烧，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咁样嘅。 系啦，其实即系都系蒸汽浴咁嘅样，咁嘅做法。 不过系重金属蒸汽浴。 系啦， 系啦。咁其实呢个方法咧，好啊，去埋14B 啊。嗱，呢个方法咧，其实喺嗰段时间咧就好流行嘅。呢啲一啲病系啦，你见到上边有个。维纳斯咁样嘅病啦，即系性病啦吓。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嗰个疗法咧，就作用咧相对系有效啲啲咁多，比癫酒好啲。但系问题系咪真系咁强咧？ 嗱，根据记载咧，其实咧，呢种咧应该系叫以毒攻毒嘅做法啦。 以毒攻毒 系啦，咁因为嗰啲病毒其实都系生物嚟噶嘛，咁佢对控咧，其实咧，佢遇到控都会死嘅， 系冇错。 你吸晒啲控入去咧，你嘅病毒系当然会死啦，咁当然嘅有效啦，但系你嘅细胞其实都会死嘅，都会轻噶嘛。 有句说话叫做咧，手术成功， 病人死亡， 系啊，系啦，手术成功就病人死亡，即系其实呢个方法咧喺西方就流行得嚟咧，就因为原来我 都有效啦。 经过统计咧，系都会个病人死嘅，就因为系呢个 中毒， 重金属中毒而死嘅。好，跟住我哋再去下一个疗法啦吓。好，翻翻嚟先，未呢个啊，未去呢个系翻嚟先啊。咁咧就系树枝药膏疗法啦，佢哋揾啲树枝提炼啲药膏去搽嘅都有嘅。 咩树枝先？ 咁啊呢样嘢就 无从考究啊。 系啦，即系其实都系一啲药膏啦。咁仲有呢个咧，嗱呢个经典啊，呢个咧叫做药疾治疗法啊 ，Evan。 我真系唔知啊，你讲啊。 你嗰句说话中咗啦，以毒攻毒，即系话咧。我依家霉到好惨啦！哇，佢话霉到啊，喂，即刻惹啲药剂俾佢先，因为咧谂中药就嚟打霉到啊。 嗱，咁样我唔知得唔得，因为如果你咁嘅现代，系咪应该要即系用艾滋打霉到咧？系咪先？即系伊波拉，哎呀，我有伊波拉，哎呀，要揾啲艾滋病啊，咁样，即系两个最劲噶啦，伊波拉同艾滋，咁试下两个沟埋咯。 系啊，但系药剂疗法咧， 做濑尿牛丸， 争咩啫？嗱，最紧要咧。做藥疾療法咧，因為藥疾咧，其實咧，如果發病咧，咁你本身個人有梅毒咧，本身個抵抗力已經比較弱啦。咁藥疾呢啲咧，咁啊，發得好快噶嘛。結果個病人係冇錯，佢係唔係因為梅毒而死嘅， 係因為藥疾。 係啦，冇錯，因為藥疾而死嘅。所以呢啲療法咧，我覺得到今日嚟講咧，都 係好搞笑，即係叫做搞笑啦，即係叫做有趣啦，叫做 天方夜談啲啦。 係啦，而家就唔會有人會咁做啦。 喂，講個下咧，好似夠鐘啊。 哇，係喎。 不如咁啦，嗱，第三節咧，我哋繼續會講咧中國一啲治療方法咧，同埋一啲歷史上邊咧嘅一啲好恐怖嘅事例嘅。好，我哋轉頭翻嚟第三節見。